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咁头先呢我哋就讲到呢這個印度裔的美籍經濟學家啦，諾貝爾得獎者呢，他在那本《正義的理念》啊，就是2010年出版入面呢，他就是特別去突出呢就是我們真正要努力的方向呢，就去消除世界上的種種的不公義。 但其實講到這裡呢，我又看看問了財哥有什麼看法，就是呢其實呢就算說強調這個不公義呢，其實很多時候呢就是一個同板的 都有爭議性的， 就是說 同意同意， 譬如說好像這個平庸之惡這個想法啦，就是說我們就算一班人在這裡不做任何事，但是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存在呢，其實那他其實已經助紂為虐啦， 咁 其實佢本身咧已經係個不公義嘅路，所以其實如果話正義同埋不正義兩件事嚟講，其實可能係一個非常即係喺你咩角度睇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清晰嘅劃線嚟嘅，即係唔可以話我淨係去睇啲唔正義嘅嘢。 啱啱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其實就係一樣啫嘛，你即係如果去到最咩嘅就係我應唔應該交多啲税啊？要錢佬應唔應該交多啲税去幫啲窮人啊？就係呢個問題啦。你話要消除呢個不公義啊嘛。咁但係佢意思就係話，喂，我有錢我嘅事啫，你窮係你嘅事啫，係嘛？咁你要夾硬抽重税嚟去幫啲窮人，對我嚟講就不公義啦。係嘛？嗱，阿媽一聲就話咧，嗱，我哋唔好理咩叫公義先，我哋首先要消除不公義先。咁譬如啲窮人窮成咁樣，或者去呢個山嚟傾瀉啊、水浸啊、啲田又完全浸曬啊，咁佢就嚟餓死啊。咁我哋起碼救咗佢先啦，你講咩正義啫？我哋講咗呢個不公義先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，喂，佢啲錢你邊嚟啊？啲錢梗係有人夾錢㗎啦。咁夾錢嚟講，佢話哦，有錢人咧能力高啲，你所以你應該夾多啲，咁啊徵你重收你重税嚟去賑災。咁你話喂，咁對我有錢人咪不公義咯？所以你呢啲頭先呢個講法係絕對正確㗎。所以點解個問題咁難解決就係咁解，係嘛？因為始終啲人都會從另一個角度拗翻轉頭嘅，拗翻轉頭。咁啊，既然拗翻轉頭咧，呢度咧。其實就啱好啦，你講到呢個啦，我就想舉一個例子嘅。其實以右派觀點嚟講咧，佢成日就引用一個例子，假設有兩隻松鼠，即使係好朋友都好啦，夏天嘅時期，咁樣咧就好中意周圍玩啦，亦都大把嘢食啦。咁但其中一隻松鼠咧，佢就即係嚇會有長遠打算嘅，因為佢知道冬天就嚟嚟啦，就揾唔到嘢食噶啦。所以咧，佢喺度玩嘅過程入面咧，佢都會係揾埋乜埋啲糧食咧，就唔係食曬而儲存起嚟。啊！大家即係睇啲童話故事啊，都有睇過啦，係嘛？但係另外一隻松鼠咧，就貪玩又懶惰，有乜就食乜，但係從來就唔曉得去儲糧啦。好啦，咁啊到冬天嚟嘅時期，哇！嗰年冬天特別凍，乜嘢食物都揾唔到。好啦，嗰只咧之前好勤力係有遠見嘅松鼠咧，就可以捱得過呢個冬天。但另外一隻松鼠咧，死火冇嘢食，咁啊嚟乞求佢俾嘢佢食。咁但係你又諗下啦，那個問題就係話呢個松鼠就話。我點解要俾嘢你食啊？因為之前咧，嗱，即呢個右派嘅觀點就係咁啊嘛，就係每一個人都要為佢自己做嘅嘢 負責， 係啦，負責呢個就叫 personal responsibility。所以你之前你係冇負起呢個責任，係嘛？嚟去未雨而綢繆儲糧嚇，積福積谷防饑啊，我哋叫做啦。我做咗，咁我有嘢食，但係我啲嘢都唔係好多嘅啫。如果我俾得你咧，雖然我不至餓死。但我都可能要挨餓先過到呢個冬天嘅，咁我有咩責任係嘛？有咩義務我係要俾嘢你食咧？咁呢個就係右派嘅觀點啦。咁但係當然左派嘅觀點咧，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就係話喂四海之內 皆兄弟， 人人為我， 我 為人人係嘛？咁雖然係佢今次又唔長進啦，乜嘢啦，但係我哋都幫咗佢先啦，最多教訓佢，希望佢出年就長進啦咁樣樣。嗱呢個就是左派觀點。咁嗰個問題呢，當然右派呢又會反駁嘅，就話喂李慧才你咁樣呢將我哋右派觀點呢其實扭曲咗。咁因為呢即係我哋右派觀點呢好多時就喺市場交往度就係咁啫，但係而家你唔係講市場交往，你係講緊一個憐憫之心，即係你估我哋右派嘅人冇唔做善事嘅咩？我哋右派都做善事㗎。咁你只不過就真係做善事呢永遠就係頭先你講一句啦，就係心甘情願嘅，係自愿性嘅咁解。咁所以呢照右派嚟講呢就話我俾啲糧食另外一隻松鼠呢就係人情，唔俾呢 有道理， 就係道理。咁所以佢哋右派就堅持呢道理係唔俾嘅，但我俾都得呀，係咪？因為我係有我自己嘅抉擇㗎嘛，係咪？嗱呢個就係右派嘅觀點。咁所以呢其實好微妙嘅呢樣嘢下，但係我反而想帶出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其實呢個例子喺人類 真係啊幾十萬年嘅歷史，幾萬年嘅歷史，萬幾年嘅農業革命以嚟啊，幾千年嘅文明係嘛，又是幾百年嘅資本主義入面，其實係唔係有代表性咧？ 其實咧，呢、這個才哥咁講起咧，我就覺得咧頭先從住呢啲例子咧，即係雖然我哋聽落就好似係好有道理， 係啊， 但其實事實上係將呢個世界係極度簡化， 係、 啊，因為咧其實咧呢、這個世界，譬如話，就算你貧窮有錢都好啦，其實你呢、這個呢個現況其實可能有好多因素嘅、 嗯， 即係可能地理因素又好啊， 或 者歷史因素啊，係好多嘢唔同嘅綜合嘅原因去造成嘅。 冇錯。 咁頭先嗰個可能一個思想實驗嘅例子咧，咁你梗係覺得好即係好單純咁諗就覺得好有道理啦。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你話擺喺全世界嚟講咧，咁應該要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嘅。 冇錯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我哋更加全面嚟考察呢個問題咧、 嗯， 啊，就係、是、我頭先最後嘅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例子其實佢所代表嘅嘢，其實係咪有代表性，係咪一個典型嘅例子咧？ 我覺得其實唔係一個典型。 係啦，即係其實話咧，呢種情況喺現實世界會唔會發生咧？一定會。 嗯、 但係其實係唔係好普遍咧？即係話其實窮人嘅困境係唔係絕大部分，唔好話全部啦，絕大部分都係因為佢哋又蠢又懶。嗱、 嗯， 讲真，蠢其实我哋唔应该讲添啦，就系讲懒啊，系嘛，因为懒系有个个人抉择喺度啊嘛，蠢咧其实佢哋控制唔到噶，系嘛，嗱咁讲呢样嘢嘅时期咧，其实就翻去咧头先上一节我哋讲嗰个杜沃金 Dworkin 咧，其实佢有提出一个概念，這个概念咧叫做 resource equality。嗱咁 resource 咧，我哋好多时即系谂一个资源啦，就以为系一个物质资源啦，系嘛，但系其实佢系一个更加即系涵盖得广嘅概念，就包括咩啊？就包括我哋嘅所有先天嘅禀赋，包括我哋有几有聪明，有几聪明，包括我哋有几强壮、健康，有几大隻，有几英俊，有几美丽。其实呢啲都系一种 resource 嚟嘅，系嘛？喺生存入面呢个 resource 好紧要添啦，系嘛？哇！你唔靓仔，你想搵个老婆系嘛？你好丑样嘅，搵唔到老婆添，搵唔到老婆就唔能够繁殖后代，咁你嗰啲 DNA 就断咗。你话呢个 resource 咁紧要啊？紧要咧，系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咧。即係話我哋嘅 IQ， 我哋嘅所謂愚智，其實都係一種 resource 嚇、啊。我哋嘅美貌啊、高大都係一種 resource。咁、所以佢意思即係話，我哋好多時喺生活嘅過程入面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偶然性嘅因素。咁呢啲偶然性因素咧，就已經係令到我哋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咗咧，係有呢一個生活嘅境況嘅差異啊，係嘛？即係有啲人佢都話咯，就算佢大家一齊去揾食，佢行咗呢個方向就去到嗰度咧，發覺原來好多果實嘅；佢行咗另一個方向，發覺咧就一個果實都冇嘅，空手而回咁滯嘅。咁如果大家一齊出去揾食嘅時期，咁於是你就話我揾到呢啲果實就係我揾嘅，屬於我嘅，你揾唔到你嘅事咁。咁呢個其實係完全係即係。偏離咗我哋人類，即係其實喺進化上面，我哋一般嘅行為模式嘅。其實講真，我哋嘅行為模式一定唔會係咁嘅。但反而就係近代嗰啲咁樣嘅所謂政治哲學咧，就係佢哋創呢啲咁出嚟。如果喺真正現實世界，我哋過去幾十萬、幾萬、一萬、幾千年入面咧，其實我哋好自然其然咧，就話你唔好彩啊，你空手而回啊，唔緊要，我呢度好多啊咁樣，或者我採集咗好多，喂大家一齊分啦嚇，或者就算我其實唔係好夠食嘅，大家餓下啦，遲啲一齊再去嗰度摘果啦咁樣。其實人類必然會係咁噶嘛，呢種係守望相助啊嘛。但係政治哲學佢有即係右派觀點咧，就話呢種守望相助咧係唔合理嘅，唔合理嘅係嘛？因為呢樣係我就係我嘅，即係話我俾你就係人情，唔俾你就係。道理嚇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其實係有違進化嗰個實際狀況嘅。進化實際狀況其實唔係咁樣樣嘅。好啦，咁佢就講到咧，就係、是、真係我哋叫做dessert 嘅問題啊。如果喺政治哲學咧，一個字咧好得意嘅，個 dessert 咧就好似係好似我唔記得係好似係沙漠定甜品嗰、那個，因為咧就爭咗個 S 字嘅啦。但係咧，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值唔值，其實係由 deserve 嗰個字嚟嘅。deserve 你知即係值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佢就一個即係專有嘅一個哲學嘅名詞啦。佢就話究竟我哋所得嘅嘢嚇喺社會上面嗰個所得咧，究竟有幾多係我哋完100%我哋值得嘅？抑或其實咧係有啲嘢係我哋控制以外，所以其實我哋好彩。或者係唔好彩，我哋都講過啦，係嘛？即係天災人禍有好多噶，係嘛？你突然間跌低只腳啊，係嘛？即係車禍啊，或者突然間染咗個重病啊，冇咗工作能力啊，以前嚟講好易啦，係嘛？肺痨啊，天花咁樣樣，就算唔死得，你都可能冇咗工作能力啊，咁樣樣，即係跌斷只腳。好啦，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佢話我哋就唔應該係由得佢發生咗啦，然後 哇，於是佢就好好貧困好老倒，最後餓死添。咁佢話呢樣嘢係各人各安天命喎，咁樣嗱，各安天命咧，其實某個程度上有右派觀點，但係左派觀點咧就唔係各安天命，就是、守望相助啊嘛。左派觀點就話咁唔係啊，當然我哋係一個社群，社群梗係互相幫助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你睇下人類啲考古學家、人類學家都揾到嘅，喺古代嗰啲嘅骸骨嗰度啊，啲化石嗰度咧，都見到有啲人咧，其實佢係好早嘅時期已經係嚴重傷殘，但係佢活到好大年紀。因為你睇啲骨可以分析到出嚟㗎嘛，佢死嗰陣時可能已經六七十歲啦。咁但係呢，原來佢可能喺呢個十歲八歲呢，佢已經呢度係好嚴重傷殘。咁好明顯嘅意思就係話，其實個族人呢係有照顧佢，照顧到個老，照顧到死為止嘅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即係就算係好耐以前啦，幾萬年前已經係有呢種咁樣嘅心啦，咁樣。好啦，咁而且佢從頭先嘅理念嗰度出發呢，就係、是、話根本冇錯，我哋呢其實成功或者我哋嘅所得，基本上係決定於兩樣嘢啫嘛。其實一樣咧就係可以話係 luck， 一樣咧就係 choice， 嚇或者係話我哋叫 effort。choice 即係話我做一個抉擇，就係、是、我究竟係玩多啲定係去儲糧多啲，嗰、那個就 choice 啊嘛嚇。即係呢個後天嘅，我做一個抉擇嚇。咁所以咧，但係佢話其實係離唔開兩樣嘢嘅。就係、是、即係基本上呢兩樣，而且你嘅 luck 咧，頭先你講過，包括埋我一出世可能就係含住呢個銀匙羹出世嘅，呢、這個咪 luck 咯。你老豆大把錢嘅，係咪？咁你所以呢，或者一出世已經好聰明啊，好靚仔啊，咁樣其實你都係甩嚟㗎，係咪？咁所以佢話，所以呢樣嘢呢就決定咗你個每一個人嘅所得啦。呢、這個我哋叫第一次分配，我哋假設係咪就係、是、叫。所以佢話，但係有啲人嚟講呢，即使佢好努力，但係佢 unlucky， 頭先講過好多種情況啦，佢嘅所得係好低，或者係緊堪糊口，甚至係不能夠維生嘅。咁所以佢話一個即健康嘅正常嘅社會係咪應該進行第二次分配啊？ 唔好 啊！呢、這個就叫做第二次分配嘅概念啊嘛。咁呢個第二次分配咧，其實一般嚟講，我哋現代社會就係講一個稅制咯，係咪就係徵税咯？咁呢個徵税咧，其實就係嚟去輔助弱勢社群，就係、是、要其他嗰啲。啊！即係我哋個個都身壯力健嘅，係嘛？又揾到錢嘅，揾到食嘅，仲有一啲盈餘嘅。其實我哋應該大家一齊夾錢啊！即係科錢啦嚇，嚟、啊、去幫助呢啲老弱嘅啊貧困嘅人咁樣樣。咁個其實好正常嘅啫，係嘛？咁但係真正喺現實制度咪就係税制咯，咪就係徵税咯，係嘛？咁啊徵税咧，但係當然後面仲有一個累進性嘅概念啦。累進性嘅就係話，哦點解有錢人？要徵嘅稅率仲要高啲咧，咁係嘛？咁就係話我哋其實，譬如就算每個人都係10%嘅稅率，咁有錢人，因為佢嘅收入咁大，嗰10%已經好多嘅咯噃。咁、但係你話唔係喎，原來有錢人咧，可能係要徵20%、30%，即係其實要視乎嗰個税階啊，即係佢個收入嚇嘅個最高嗰部分就係最高啦，我哋叫邊際稅率啊嘛 ，marginal tax rate 啊嘛。咁於是有人就拗，但係其實咧，我哋一般就係咁講啊。講真，有能力者。應該多付啲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對於呢啲有錢人嚟講呢，去到嗰個地步呢，即係佢咁有錢嘅時候，嗰啲錢對佢嚟講，實際上嘅重要性呢，就比起我哋呢啲中等收入啊，或者甚至係比較低嘅收入啊，係咪？即係我嗰10%同佢嗰10%呢，其實係不能夠等量齊觀嘅。 邊際遞減。 係，冇錯啦，呢個就係叫邊際效用或者即係嗰個遞減定律啦，係咪？因為講真，即係你有100蚊，我攞咗你10蚊，同埋你有呢、這個嚇1億元，我攞走你1000萬，係兩回事嚟噶嘛，係嘛？話你100蚊，我攞咗10蚊，你好慘噶喎！佢有1億，佢攞咗1000萬，對佢嚟講即係乜嘢咧？咁呢個係因為我所謂邊際效用，其實係遞減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同埋仲有一個咧，就係話其實有錢人咧，佢用一啲公共設施，係嘛？即係嗰啲基礎設施，我哋叫 infrastructure 啦，或者叫 public goods 啦，其實一般係多過窮人嘅，係嘛？譬如好簡單，窮人係搭巴士嘅啫。咁嗰個道路嚟講咧，佢每日就佔嗰百分比又好低嘅。有錢佬就坐大車，一個人就壓咗一個咁大嘅位嚇，一個最多有個司機車佢坐後面咁樣係嘛？咁同樣我哋要夾錢嚟去起條公路，但係用嘅時期咧，你有錢佬每次用啊～ 係咪多過我個窮人逼巴士多幾多 係啊，或者呢就算係警察都好啦，咁你喺街邊呢、啊、我冇錢呢，其實啲人就好少會打劫我㗎。 係啦冇錯啦，呢個更加添啦。呢、啊這個維持呢、這個治安啊法律啊，其實好多都係為有錢佬服務、啊、因為個問題就要保護佢哋嘅私有產權嘛，私有財產嘛。咁、所以你一窮人喎、啊、都冇人理你啦，邊個去打劫你啊，邊個去飆心啊，啲仔女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你啲警察即係相對嚟講，亦都係咧為有錢佬服務多過為窮人服務嘅。咁、甚至你即係如果你話比如遊輪碼頭啊、機場啊嗰啲更加添啦，係嘛？即係好窮嘅人有幾可搭飛機啊？有錢佬喎、啊，哇！一年搭幾廿次飛機，咁佢對嗰個機場，但係你知做嗰個機場係幾咁貴啊？係、嘛？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即係有錢佬咧係真係佢應該係俾多啲。 同埋仲要講多一個觀點，就係調翻轉頭嚟嘅，就係話咧好多人都覺得嗰啲社會福利咧，可能係一個好似養懶人嗰啲咁嘅，即係佢哋心態就會有咁嘅角度去睇啦、其實調翻轉嚟講都係嘅。如果你一個社會冇一啲咁嘅福利，社會可以俾一啲幫啲最窮嘅人生活唔到嘅人咧，咁嗰啲生活唔到嘅人就可能佢哋會即係可能會犯罪啦，即係你冇辦法之下就會做多啲犯事啦。或者你有啲咩衞生問題啊，或者你有啲社會問題出現嘅話咧，咁、你政府需要嗰個開支咧，即係要去處理呢啲問題，係啦，冇錯啦， 冇錯。 所以其實都唔可以即係純粹用一個咁簡單嘅角度，即係話係養懶人啊呢啲咁嘅角度去睇一件事。 係啦，冇錯啦嚇。 你冇咗嗰種豬油味，冇咗呢咁嘅油味 啊！冇錯，係啊，係啊， 我呢個正啊，呢個 係好特別啊，個味真係， 我從來呢個都係大成， 好清新咯，我就覺得佢唔同一般嘅月餅。 黑松露嗰種味道， 特殊香味， 係咯，香味就係， 係啊，呢個好重要，我哋講啲。 迷你冷皇月餅原價288元，7月31日前訂購一盒258元，訂購兩盒或以上每盒只售228元， 限量1000盒迷你松露奶皇月餅原價328元，7月31日前訂購每盒288元，100%香港製造冇添加。 同一送貨地址訂購松露金魚或奶皇金魚，即可享買10送1優惠，多買多送。 查詢或訂購請上 www.25686811.com 或者致電25686811啦。